扬名前前举杯离散，为何亏欠的人特别勇敢。我趁到你的恨开始无限扩散，该流的泪才刚刚流一半，别有关就两段，故事已经说完，懒得圆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曾经以为那是一次潇洒的借口，所以我一直相信能够轻易说 hello， 抱着游戏的心情考验自己，没有防备的感情，不在乎自己有没有这种能力。 我必须承认不敢释放我的真情，所以我相信也会是你的问题。太多太多的激情闯进尘封已久的禁地，让我们失去选择的余地。是你决定我的伤心， 是你决定我的伤心。如果我们还会重新相遇，我会有感觉拥有所有的你。 是你伤心， 是你决定我的伤心。如果我们还会重新相遇，我不会让你决定我的伤心。 我今年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儿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精英优选经典969。 这个暑假哪里去？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去一场红，感受大自然之神奇，探寻湿地之奥妙，看红滩绿苇，沐浴海运和风，过一个不寻常的暑假，就到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7月15号至8月30号，全日制本科以下学生手持有效学生证入园免门票。红海滩盛夏鲜红，美极了，红滩绿苇海鸥飞，暑假请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

九精英有话说。 国际奥委会委员、前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运动员杨洋， 当运动员的时候，我们是每天打破平衡，我才能产生速度。退下来是每天在找平衡，因为你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就跟当运动员一样，一旦有责任的时候，人的这种能量会更大。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每一个具体的案例都不一样。但是很多的成功案例都让我们相信我们是可以来处理好工作跟生活还有孩子们和家庭的。 鸿华医疗总监沈志伟， 医生的贴子就是治病救人，这个就像好像战士一样的上前线，他就为了保卫祖国，这个全世界都一样的。但我们医生，中国的医生就更加了，因为这个中国的人多嘛，病人比较多，所以呢虽然觉得辛苦，但是当需要的时候从来没有说退缩的时候，都是往前冲。 中国台湾地区漫画家蔡志忠， 我的一生都是梦想然后实现梦想完成的，因为我认为一个人要选择自己最拿手最喜欢的事物，然后全力以赴把它做到极致，没有不成功的。就算他是卖一碗米粉汤，或是做漫画家，或做建筑师，都是一样。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龙叶，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金丝猴35亿身价，4年降至2亿，三好实地吊甩卖，或为赚取资产收益。品牌营销专家陆胜珍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说，好时做出对金丝猴的出售，是出于对中国金丝猴所属渠道与经销资源无法有效整合，收购效益无法体现的一种考虑。出售金丝猴对于好时来讲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继续来关注，雷军、董明珠赌约4个月后到期，小米空调引入格力班底。近日，小米的米家互联网空调正式上市，主打智能，而这已经是小米第三次杀入空调市场。接下来关注，继腾讯入股中金公司后，再由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宣布斥资35亿元借助定增入股华泰证券。在此之前，京东刚宣布斥资4.83亿元入股安联财险，持股30%。去年10月，百度通过全资子公司全资收购黑龙江联保龙江保险经纪。种种迹象显示，以百度、阿里、腾讯、京东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正加速布局金融行业。好了，以上就是本节的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龙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心中只有

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我们最美丽。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I'm sitting here, I miss the power. I'd like to go out, taking a shower. But there's a heavy cloud inside my head. I feel so tight, put myself in a bed where nothing ever happened. And I wonder, isolation is not good. I'm stepping around in the desert of joy. Baby, anyhow, I'll get another toy and everything will happen. And you'll wond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sky,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 yellow lemon tree. 深浅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累也好，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让我醉也好，让我睡也好，把愁情烦事都忘了。让我对也好，让我错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让我累也好，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

明星钟情九六九， 九六九， 我是主打。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Hello， 大家好，我是平安。 牵挂，爱是他温柔呵护的小家，一点点一点点一滴滴一点点，滚到最后变成了成甜蜜的小窝。 伯伯兄弟邻居和娃娃像国家，有参天大树也有青草鲜花，不管你从大到小或从小到大，都各有各的苦衷和牵挂。 爱的家欢声笑语，从不为风吹雨打，爱的国天寒地冻，大浪淘沙也不怕，是小或是小是大，都愿高树挺拔，山河融洽。 小梦想， 星星光， 大梦想， 小太阳， 梦和梦没有最小和最大。你有梦， 我有梦， 梦是路途的梨花，有梦的人是生活的作家。小梦想， 星星光， 大梦想， 像太阳， 都在我们的心里闪闪亮。你有梦， 我有梦， 红黄蓝各种各样，谁的心里没有一个剧场？有梦的人都更容易飞。

笑逐梦中，贪欢一晌便当那里已正像埋葬。春风吻雨妆落日未曾狂红，欺山赶海千雪片那里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分行天，阔雪漫漫风随动寒，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动，贪欢一晌便当那里已正像埋葬。信约誓，为悲欢哀怨度着迷。啊，舍不得追赞俗世。啊，躲不开痴恋的恩惠。啊，找不到色相代替。啊，赞一生赞得当这条难题。登峰吻雨妆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冰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动寒，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里已情像埋葬。登峰吻雨妆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冰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动寒，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里已静像埋葬。登峰吻雨妆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冰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动寒，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里已静像埋葬。登峰吻雨妆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冰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动寒，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里已静像埋葬。 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的你，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愿歌声飞到你左右。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但求你永远在心中。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a weed. 引领。